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点01分19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你好，我是杰克唐。周六晚上10点，意味着杰克唐的女性视角要和大家见面了。而今天我们的主题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屏幕下方，十点答录机之想念。每次到了差不多一年的这个时节，就会看到路边有很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祭奠先人和亲人的一些场景，所以就想到了今天的这个话题，想念。晚上尤其是快要入睡的时候，是最适合想念和怀念一个人的。当然我们今天所说的想念涵盖的范围可以很广，也许他是还在这个世界上某一个角落，只是没有机会再和他打声招呼的人，或者他已经，我们更愿意把它形容为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可能在今生今世没有办法再有交互的人。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想念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好，酝酿了一个不知道是否刚刚好的情绪，那接下来要告诉大家我们取得联系的方式，因为怀念缅怀可以是大家集体的过程，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分享你的感受，此时此刻的怀念和想念。那么有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比如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10点答录机，也就是和我们的名字啊，我们的节目名是同名的。另外你还可以，如果假如说有一些悄悄话想跟我一个人说，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一块儿杰克唐，块儿有话音，随机的16个字。那今天让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开场呢？希望今天的10点答录机和你有一种不期而遇的心态，里面准备的音乐也刚好符合你的心情。不期而遇，来自刘惜君。 当心跳像飘逸狂飙200公里，当呼吸像深潜在太平洋海底，你像璀璨的烟火 谢谢稻草人送的掌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大陆机，我是杰克堂。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大陆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大陆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大陆机，我是杰克堂。看到有很多朋友进入到了花椒的直播间，稻草人看到了你啊，还是你的提醒发现我们的网络有点卡，谢谢你送的掌声。还有欢迎纠结的葡萄金叶金金叶无应该是无叶无语哈。黑色咖啡、相思红红豆、没有彩虹人生、304牛小肥等等等等，欢迎你们来到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我是杰克堂。不知道昨天晚上或者之前有没有在这里见过你，或者你来到的时候刚刚好是另外一位帅气的男生坐在这儿。那今天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时间是杰克堂和你一起分享的时刻，而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可能我不希望把它聊成一种比较沉重的状态，而是应该带着轻轻的、淡淡的怀念的滋味。我们今天聊想念。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姿势？或者那些想要说出口却再也没有机会说出口的话是什么？欢迎来和我们分享。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和你一样还睡不着觉的小伙伴们。其实在选择今天的话题的时候是有一点点犹豫的，因为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以什么样的状态来去呈现今天的这期节目。一直以来虽然我们的节目是充斥着那种感性的色调，但是我会觉得自己的理智的部分还是可以把控好整个节目的节奏，像一个旁观者用一种观察的视角来去聊心中的所思所想。但是感受一直是我自己很害怕的部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发现啊，学了心理学之后就可以用更多理论性的东西来分析自己了。比如说当我聊起某件伤心的事情的时候，我可以事不关己一样的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把它讲出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所谓的一种防御机制。什么是防御机制呢？噔噔噔，敲黑板。这是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让我们情绪波动或者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会选用一些所谓的防御机制来去降低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比如说否认，我明明知道这件事情错了，但是你会去否认它，是因为你不想承认。而有的时候我们往往还意识不到。当然防御机制有很多种了，在这就不和大家一一介绍了，但是刚才说到的否认是一个，还有就是在一开始我提到的所谓的听上去特别高大上的一个词儿，情感隔离。什么是情感隔离？就好像在你特别难过的时候，却偏偏有一个声音在脑海当中告诉你，这世界上比你惨的人可有的是， 别难受，这有什么好难受的？久而久之你习惯了，于是当你的心再出现那种让你不知所措的情绪的时候，你就会选择用理智来隔离它，像事不关己一样，但又承认这种感情的存在。听上去是不是很玄妙？人心真的很复杂，你没有办法一言两语就可以知道一个人的所思所想所感。但是我好希望在十点答录机这样一个夜深人静，不需要再去戴着面具面对其他人的时刻，你可以真正的放出自己心里的那个小孩，让他出来放松一会儿，看看月亮，数数星星，就这么轻松自在的。在和你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告诉自己，让自己做一个一样的人。所以今天的节目并不知道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流动出来，流淌出来，但是我很希望有你的参与和分享。关于想念，想念一个人，即使他已经不在你的生命当中，但是你还是可以告诉他，我依然那么爱你，想念你。 And I love you so. 这是来自姚十三的 And I love you so， 我依然爱你。我们今天聊的是想念，可以是缅怀，可以是想念，那个人也许在或不在，你都可以说 And I love you so， 我依然那么爱你，想念你。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吗？如果有，好希望你可以告诉我，就在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 Free. I'm happy that you shadows follow me and the night will set me free and I don't let evening get me down now that you're 轻快一点的音乐，是因为看到变迁，晚上脱掉那些白天的是是非非，感觉还是回不到小孩的样子，对吗？看错了一个字，感觉还是回不到小孩子的样子。我以为你说的是就回到了小孩子的样子，所以这个音乐好像配合的哎失误啊。但是我更希望的是以一个这样轻快的方式和节奏来把今天的想念进行到底，哪怕那种想念不是对于别人，而是对于那个你所说的小孩子，还是小孩子的自己的那个状态。你会想念这样的时刻吗？其实有的时候想念一个人是因为想念和他有关的过去，想念和他有关的点滴，想念他还在的时候你的样子。今天我们聊的是想念，有没有一个想念的人，或者哪怕这个人现在就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只是暂时失去了一点点的联系，也刚好可以借着这样的机会来抒发一种想念的心情。而这种想念你有什么想要告诉他的，也可以在这里和我分享。这里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其实刚才被唤起了一点点的情绪，然后用欢快的节奏来进行了一下调剂之后，就发觉好了很多。在上直播之前，准备完了节目，就趴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小睡了一会儿。等到醒来之后，觉得虽然好像啊神清气爽了很多，但是心里面却多了一种别别扭扭的感觉。不知道这个感觉来自哪里，可能是一种想念吧。昨天晚上舅舅发了一条消息给我，告诉我，提醒我要记得给妈妈用这个节日独有的方式来去纪念一下。当这么说的时候，也许你揣测到了事实上的经过。也许是因为为什么要放这么煽情的音乐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先来一首歌吗？红鲤鱼绿鲤鱼与驴说，所以你起这样的名字就是为了要刁难主播的，对吗？没有声音，只有你没有声音吗？其他的小伙伴们可以听到杰克躺在说话吗？真的没有吗？ 好吧，为什么被你刷屏了？那听听下面这首歌，看看有没有声音。这首歌我好喜欢，是最近听的最喜欢的一首歌了。丹牛说声音很小， 偶尔感到 现在呢 若不也不会示弱，我做我自己披星戴月闯荡的可是英雄，我是有些笨拙，但我并不懦弱，我是我自己的桨，自己的船，自己的风帆，踏浪而来，仰视而来，迎风而来，破晓而来，擦不到就别期待，就放开就释怀，在这方面我似乎是个天才，人生太多意外来不及停留， 这是来自阿四的仰视而来啊。 先来点音乐。现在声音大小好了吗？刚才去调试了一下，我这边听应该没什么问题，不知道你那边怎么样。便签说，想念就是一个味道，或许是一杯咖啡的味道，或许是香水的味道，水果的味道。在看你的这段文字的时候，脑海中已经浮现过好多的回忆和画面，有香水，还有水果，或者是蔬菜。小的时候的自己特别喜欢黄瓜的那个味道，很清香。只要家里面有做黄瓜、拍黄瓜或者是炒黄瓜，回到家就可以闻到那种非常清香的味道，知道今天晚上可能会吃。而香水，所谓的闻香识女人，脑海当中会因为浮现了某一些画面，然后就会浮现出那种香型。对于香水最初的印象是来自于妈妈身上，因为妈妈工作的关系，所以每一次她好像都能够获得来自各种各样地方的，主要是法国的香水，就觉得好高级的样子。小的时候的我觉得妈妈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而她的礼物收到的那些香水，那些味道，好闻的味道，也是对她非常印象深刻的记忆。所以其实这应该算是第一次当我说到这样的话题的时候，勇敢地把自己的故事作为素材讲出来。因为所谓的那种情感的封锁会把它积压很久，不敢与人分享。就算是分享，就像我说，是一种机械式的讲述的方式把它再描摹出来，但是似乎很怕说出想念两个字，似乎很怕回忆有关他的那些画面和场景。所以今天是一个勇敢的想念的开始，就由我来做一个开头，让我来做第一个愿意去分享关于想念亲人的人。那么也邀请你，不管是想念一段已经过去的过往，还是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在十点打录机，一个小时的时间尽情释放和想念。然后等到节目结束，闭上眼睡个觉，也许那些梦里的画面正是你期待和想重温的。看到很多朋友进入到了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哥仨行唐装，还有半日时光，好久不见，一周了，晚了一步，只为遇见你，刚刚好，不早也不晚。还有很多没有见过名字的朋友，那没见过名字的朋友就是新朋友了。新朋友，来十点答录机，我们一起聊的是想念。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是我的好朋友，来自张艺人。 路人路过也能劝你多洒脱，我若是旁人旁观也能为你解困惑，可是我偏身于其中，自古难得。莫说谁是谁朋友，谁知故自得其乐，讲道理讲不过你，你还要我听你说，即使我只是逞强辩驳，道理也都懂，难分难舍难怨。 陪着谁去一遇到过谁踩着轻松失败路阴谋，还是每个人都寂寞，我不想接受 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大陆机，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大陆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大陆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谢谢哥仨糖行糖装好听，还有谢谢半日时光的喜欢你，看到了哥仨行糖装的向日葵礼物，还有如果这样细水长流的日子失去几个春秋，我还能依然想念这档节目，那应该是弥足珍贵的回忆。哎呀，我要截屏现场截，然后留作纪念，同时还要作为见证，看看是不是真的过了几个春秋之后，十点大陆机依然在陪伴你，杰克堂还在这儿，或者是用想念的方式来进行下去。想念的人很多，哥仨行唐装说，想念过去点点滴滴。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整个这一行字没有任何的信息量，出现最多的就是想念两个字，却好像看到了很多的画面，属于你的画面。继续来听歌吧，我想这样的时刻还是听歌最合适。关于想念，在脑海当中浮现的一定还有各种各样的如果。如果回到某一刻，一切会不一样吗？如果一切再重来，我会更认真的体会吗？ If Would you say to me thatA dreamer wished for a rose in December. If you remember my voice, my promise the bluebird, kiss the rain, the bird. If you're coming closer, like a mellow dream. A little, little bit of love in my 17, so sweet. A little, little bit of tears in my 如果这个词一出现，就会有很多的浮想联翩。哎呀，如果这个词一出现，就会有很多的浮想联翩，好押韵啊！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心事酝酿成诗，我们聊想念。而神奇的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却没有出现任何一种很具体的想念。我可能是最具体的了。今天特别特别的想念母亲，尤其是在办公室稍微趴了一会儿，等到醒来的时候，这种想念就变得尤为强烈。这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这样说，第一次在节目当中以主播的身份说好想念母亲啊。当我可以这么做的时候，我想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去回忆，准备好了去坦诚的、真实的、面带笑容的去回忆。哎呀，不 不能让我们的节目太个人化，但是我想可能这份思念亲人的感受是每一个人都相通的。其实在准备歌单的时候特别想把一首歌放进来，但是最后想了想还是没有，因为害怕自己会忍不住泪水决堤就不太好了。但是可以推荐大家去听，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和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音乐人他做的词的一个合作，就是逝去的歌。逝去就是逝去的那个逝去，消失的逝。旅行团乐队，阿四作词。听了他们的歌你会觉得，对，其实想念是没有形状的，但是它又会幻化成风，幻化成雨，幻化成一阵风吹过你的面颊，你无时不刻不再感知着他们的存在。今天没有故事，一般来说到了周六是杰克堂的故事盒的时间，而今天没有故事，而是一篇来自读者文摘。有谁看过读者文摘吗？应该算是一个颇有时代意味的产物了。那个时候上初中经常会买读者文摘来看，好像就那段时间每一个它是月刊还是周刊啊，总之都会买来看。那些看上去现在看上去有点矫情的读者文体，但是会非常印象深刻，在每一本读者的前面有一个卷首语，一般来说啊，半日时光说兰州出的读者，是吗？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呢，原来是兰州出的。那个卷首语不长，通常只有一篇的篇幅，但是很多都会让人觉得很温暖。今天在网上找了一篇，就叫想念。看到了这篇之后，也才有了我们今天关于想念的这个主题。所以不如就把这个文字作为今天的像结尾一样的部分呈现出来。预告完了，先来听歌，然后我们就来读卷首语，当然放到最后的是卷尾。有谁看过读者吗？有谁跟我一样不免落俗，只是为了把歌引出来。来自李荣浩，落俗。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聊想念也算是吧。 感情处理的都很难堪，总会纠结感动欣喜若欢，怕痛怕不安，最后答案决定为不管。过去我确实不怎么样，现在也没有多好多强，有时为了生活性格变差，变坏变混蛋，有时也想找个伴分摊，唱情歌落俗，说爱又太苦，想 趁着前奏间奏，感谢红鲤鱼绿鲤鱼与驴送的挺你。 现在爱看下午的太阳，开始考虑还能活多长，有些废话还是要和你讲，讲完自己扛，不爱乐是为身心健康。唱情歌多俗，说爱又太苦，想表达态度又搞得你要退出，创造好幸福原来是一个人孤独，现在醒悟，现在这样唱情歌啰嗦，说爱又太苦，想表达态度又搞得你要退出，创造好幸福原来是一个人孤独，现在醒悟，现在这样哭， 想念。听听这位叫做徐智慧的作者是怎么说的，这篇文章就叫想念。常常会无端的想念一些人，想起一些人时，总感觉自己的生命是切成一段段的，每一段都和一些人连在一起，没有这些人，生命似乎也就苍白贫乏，没有着落。但也不单是朋友，一些不是朋友而不得不与他们发生联系的人，甚至一些憎恨的人，也常常要想起他们。所以生命便可以分解成这样，一些被你所爱的人分去了，一些被你恨的人分去了，一些被你无所谓爱与恨的人分去了。你的生命被这三种人分解去了，你在漫长的岁月里想念他们，因此你觉得自己的生命实在而丰足。悠悠的想念不为人知，带着往昔的感情色彩，或爱或恨，或浓或淡，或长或短。当你想念着一个人时，便觉得在极深极深的心底有一些莫名的颤动，若隐若现，欲生还尘。你想紧紧地抓住他们，但他们稍纵即逝。当你想念划过你生命的那些人时，所有的爱憎都蒙上一层淡淡的晕光，透过晕光你再看他们，爱和恨都化作一种体验生命的深广的欣慰了。啊，怎么样？听完了这位叫做徐智慧的朋友文章的分享，有什么样的感慨要发吗？对我来说，最直接的感慨就是我的记性没那么好，所以 好像记住的都是那些美好的片段，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所谓的自我保护，但事实上确实如此。都说生在我这个月份的人爱记仇，但我却完全没有这个功能。当去回忆那些往事的时候，点点滴滴，就算是那些当时经历的时候并不那么美好的片段，现在依然会觉得泛着光，在光晕里去看他们。半日时光说，感慨是情感的部分不如你说的深刻。啊，这是我刚才的文章不代表我的个人观点，这是一篇引述。还有哥仨行唐装，读者看过好多，一年24期几乎都有看。看来是一路人，所以你也刚好解答了我刚才的问题，就是读者多长时间出一期，看来是半月刊。哎呀，好开心，感觉了却了一个心头的不是大患，而是一个疑问。那看了一下时间来到了22:57:12，我不想用一个非常有一点伤感的状态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所以呢，最后一首歌我想了又想，决定放这首好了。 You will see， 你会看到的，所有你期待的，你想要的，都会在你的生命中出现，而你就等着瞧吧。 You will see， 来自 TZ Back， 这里是失恋大陆机，我们明天见。 远方的你依然如此美好如往昔， But you know， 有些话就是不能明说。 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失恋大陆机会有嘉宾做客，有乐队哦。 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吗？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呢。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